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能触动你的心灵。 一个人，一本书，一部电影，还是一段音乐。 小凤直播室，让我们共同去发现。 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以色列祖先雅各率领妻儿回乡的途中，突然遇到一个人要与他摔跤，两人势均力敌，整整搏斗了一个晚上。天快亮了的时候，来人见难以获胜，就将雅各的一条腿扭伤，并要求他放过自己。雅各仍拖着一条腿与他交战。 雅各的瘸腿，他就是在和上帝交战的过程当中，他自己被打断了一条腿，他就用这一条腿蹦跶着跟上帝奋斗。 是的，来人正是上帝。在激战犹酣之际，来人说，以后你的名字不叫雅各，因为与上帝决力你都胜了，你的名字叫以色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小凤直播室，我是小凤。多年前我就为朱学勤先生所讲的雅各的瘸腿的故事深深着迷，但我从不知道原来一个民族的名字也在这个圣经故事里诞生了，因为以色列的意思正是与神摔跤。 弹指一挥间，帝国昙花一现，为文明张力从未消失殆尽。它躲进心里，慢慢改变容颜。世界是一本浩瀚的大书，在文明中漫步，在阅读中行走。小凤直播室《奢望之旅》特别节目，走向耶路撒冷。以色列十日谈。以色列十日谈第四天，从第三大港口城市海法出发，前往地处欧亚非交通要塞的阿卡古城，距离耶路撒冷180公里。关键词：十字军东征。 这是我们踏上犹太文明之旅的第四天，和一般旅行团从特拉维夫机场直奔耶路撒冷的行程安排不同，由陈浩武先生精心设计的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项目，则是希望我们能够领略犹太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是沿着一个倒 U 型的线路，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地通往耶路撒冷。所以一大早我们就离开海法，乘着快乐学院的大篷车，和随团教授、政治学者刘军宁老师一起朝着与耶路撒冷相反的方向进发。大概向北23公里就是地中海边一个像蜜糖一样甜美的古老城市阿卡。 说希伯来语啊，骂你什么？骂你什么？ 骂你什么？ 其实为你好，希伯来语啊。 今天我们的游学看点是阿卡，自古就是商贸中心，也是兵家争夺之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也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阿卡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一个曼妙的女子，而当我们走进阿卡的海边，也仿佛是走进了一个美丽的传说。每一个不同的街区都是这个风情万种的美人的一个回眸，一次眨眼。绿色屋顶的清真寺掩映在古堡中，一只慵懒的猫咪躺在波斯地毯上，姿态曼妙，玉体横陈，仿佛她的前世是土耳其后宫的王妃。而清真寺的对面就是一条土耳其风情的街市，卖着各种铜壶、雨靴之类的日用品。走到街市拐角，一不小心我们又钻进了十字军 东征的时候遗留的暗道。我们再来回溯一下耶路撒冷的历史。根据圣经记载，公元前1020年，犹太史上的巨人大卫王定都耶路撒冷，宣布这里是上帝之城。从此，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城池上刻满了征战和兴亡的印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亚伯拉罕系宗教都将这里尊为圣城。犹太人把这里看作是上帝神圣永恒的家，基督教认为这里是耶稣殉难和复活的地方，而伊斯兰教则相传先知穆罕默德从这里骑飞马直上七重天。因此三教奉一城为圣地，邦国的兴亡、民族的攻占、宗教的纷争在这里深深地纠结在一起。而十字军东征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世纪争夺圣城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讨伐，因为他们的旗帜为十字旗，剑为十字剑，所以又称十字军。 I am Godfrey, the Baron of Ibelin. My son. I have 100 men at arms in Jerusalem. Baron of Ibelin, you come with me. 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年代，一个写满了神圣符号的年代。公元1095年11月27号，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召开大会，宣布要征服耶路撒冷，解放圣莫大教堂。数以千计的达官显贵和贩夫走卒不失时机地回应了教皇乌尔班的号召，国与国之间充斥着暴力，万物为欺瞒、背叛和诈骗所遮蔽。在耶路撒冷3000年中，西蒙这样写道，所有的美德都远去了。十字军东征为个人冒险提供了良机，大量生命财产在这场异想天开、充满危险却又道貌岸然的事业中化为乌有。当时那种精神现代人很难理解，因为他为基督徒提供了赎免一切罪过的机会。换言之，这些朝圣的武士绝大多数是渴望在耶路撒冷的战斗中获得拯救的信徒。中世纪的这场规模浩大的十字军东征动员了西欧的全部，几乎所有的王国都参战了，持续时间之长达200年，从11世纪到13世纪。而十字军的八次东征只有第一次获得成功，他们短暂收复了耶路撒冷，但是穆斯林又把他们赶了出来，接下来的数次征伐也都铩羽而归。东征期间，十字军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建立起了几十个十字军国家，其中最大的就是耶路撒冷王国，而阿卡正是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直到公元1291年，基督教世界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桥头堡阿卡被攻陷，十字军国家的命运才宣告终结。 Rise, a knight!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It has fallen to us to defend this city, not to protect these stones, but the people living within these walls. 如今的阿卡是一个伊斯兰风情为主的古城，但是在阿卡的地下则埋藏着一个十字军的王国。据考古发掘，这里不仅有圣殿骑士团的聚会厅，还有医院骑士团的遗址， 而我们穿越的这条十字军骑士的地下暗道，如今也变成了一条十字军历史的长廊，每一个转角都有投影仪打在古老石墙上的十字军的故事和画面，暗道的地下水流淙淙，不时有透明的玻璃罩住的十字军时代遗落的兵器，如同一枚时间的琥珀。而走出暗道，阳光刺眼，原来这里抬头就是蔚蓝的地中海，不远处的海边悬崖上还有十几个玩跳水的中东少年。美国华盛顿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阿赫迈德曾经这样说，十字军东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一个欧洲长期进攻的记忆。到近代，天主教已经承认十字军东征造成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立，而十字军东征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在犹太历史上其意义更是深远，因为犹太人几乎在所有寄居过的欧洲国家里都曾受到过驱逐，其根源在于新约圣经里将犹太人说成是魔鬼的子孙，不听从耶稣的引导并出卖耶稣，导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十字军的一个口号就是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 以色列十日谈第四天，继续从阿卡古城出发，途经耶稣的故乡拿撒勒，前往提比利亚，距离耶路撒冷140公里。关键词：圣经与历史，安息日。 在美丽的阿卡海滨享用当地的美食，餐后的薄荷红茶和浓缩咖啡以及自制的小甜点，让我们提神醒脑又能量满满，下午我们就向圣经里的城市拿撒勒出发了。众所周知，圣经这部书分旧约和新约，犹太教的圣经指的是旧约，从上帝如何创世开始，讲述古犹太人的历史，并记录先知的预言。而基督教的圣经除了旧约，还包括新约。基督教认为，由于以色列人屡屡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就派遣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以肉身降世。而新约主要记载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的言行。因此，行走在以色列，一个最大的感受就好比是走在圣经故事里。从某个层面来说，圣经它对于无神论者是神话，对于基督徒是法典，而对于犹太人则是历史。那些存在于圣经中的山山水水依然存在，卡梅尔勒山、黑门山、加利利海、约旦河，一切都近在眼前。在以色列还有专门的圣经考古学家，每一个古遗址的挖掘，每一个坛坛罐罐的发现，似乎都在对圣经故事的真实性进行辩护。因此，这一趟以色列之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重走耶稣路，因为我们的参观行程几乎涵盖了耶稣从出生到死亡到复活的一生。而第四天下午，我们来到了耶稣的故乡拿撒勒。只要翻开圣经，随处可见的就是拿撒勒的耶稣，因为根据圣经故事记载，圣母玛利亚正是在这里孕育了耶稣。那么来到基督教诞生的最起点，我随口向君宁老师请教了一个小问题。 耶稣这个人物，他的出现实际上是标志着基督教从犹太教里分化出来。那我现在就特别想问问君宁老师，基督教跟犹太教之间，他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基督教顾名思义是以基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展开的。当然，基督教它继承了旧约的部分， 那么旧约的里面的教义也是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没有耶稣基督这样的人物，所以说有点好奇的是，所有的旧约里面的人物，特别是信上帝的人物，是不是都是基督徒？ 旧约里的人物应该都是犹太教徒。 对，他们肯定是犹太教徒，但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比如说摩西是不是基督徒？ 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教这个说法，所 以 应该不是基督徒。 但是反过来说，基督教把这个摩西啊，这个亚伯拉罕啊，挪亚这样的人都当作是基督教里面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好好想一想的。 那我还想问，您说耶稣他创立基督教之前，他是不是一个犹太教徒呢？ 当然是犹太教徒。耶稣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是基督教徒， 也没有声称过自己是基督教的创始人， 也没有声称过自己是基督教的创始人。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基督教实际上是犹太教一次宗教改革的产物呢？ 可以这么说吧。那么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这个树上长出来的，而且基督教他自己认为他大大的发展了关于上帝的信仰和教义。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犹太教仅仅只能在犹太人中间传播，但是基督教的传播的范围远远突破了犹太人，这样反而使得基督教带着犹太教的教义有了更广泛的这个传播，但是也更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是起源于犹太，起源于以色列，耶稣本人也是犹太人，但是基督教本身在这个以色列的人口当中，基督教徒所占的比例却非常非常小。 车行半个多小时，我们抵达拿撒勒。耶稣的父母木匠约翰和圣母玛利亚就居住在这里。这是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小城市，但显然并不寂寞。当我们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人群来到天使报喜堂，立刻被这座伟大的建筑深深地吸引。传说中，童贞女玛利亚在拿撒勒的报喜岩洞接到天使长加百利的消息，告诉她她将因圣灵怀孕，所生的就是救世主耶稣。为了纪念这个在基督徒看来的神圣事件，他们就在报喜岩洞上建造了天使报喜堂，以致纪念。最早的一座报喜堂建在公元三世纪，由于地震、战乱等原因，报喜堂也曾被多次摧毁和重建。今天的天使报喜堂是在报喜岩洞上建起的第五座教堂，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梅斯奥1968年建造而成，因此它和我们之前参观过的很多天主教堂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一座非常现代的建筑。走进天使报喜堂，天光从高高的穹顶透下微明，巨大的马赛克的窗棂在光线的切割下拼出一幅幅圣经故事。教堂中心的圣母岩洞方才令我相信，在无数文学电影中看到的圣母玛利亚原来确有其人，她在这里孕育了耶稣，又在耶路撒冷亲眼 看到他被钉上十字架。有趣的是，天使报喜堂的四周围墙上挂满了世界许多国家赠送的圣母玛利亚得知将有身孕的画像，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想象中的形象描绘圣母玛利亚，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万国圣母长廊。其中有一幅是由中国台湾省赠送的玛利亚画像，据说这是中国沿海渔民崇拜的妈祖形象，但是他怀抱耶稣的样子很像我们小时候在年画里看到的送子观音。从报喜堂出来，沿街是各种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商店。我驻足在一个阿拉伯大叔的卖橄榄的摊子前，他热情地招呼我品尝他的橄榄，但我因为身上没有带钱，不好意思品尝，他毫不介意，愣是塞给我两颗橄榄，真的是太咸了。原来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腌制的橄榄就是一种佐餐的小咸菜。不得不说，即便是咸菜，还是我们的榨菜腌得更加好吃一些。离开了拿撒勒，当晚我们就住在加利利湖边的提比利亚。这是我们来到以色列的第四天，刚好是星期六，也是犹太民族特有的日子——安息日。在这一天，他们可以把一个很重的桌子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但是不能修理这张桌子，因为那相当于创造。而安息的真正含义就是从创造中安息下来，如同上帝创造万物之后的安息一样。因此他们要尽量在安息日前使世界保持完整，这就是传统。传统如此深邃，而不需要更多的解释。那么我们快乐学院犹太文明之旅第四天的分享，随团教授刘俊宁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正是有关安息日。 我做一个简短的讲述。我记得我们昨天的讲述是从昨天是哪一天开始的，同样今天的讲述还从今天是哪一天开始。今天是哪一天大家知道吗？ 安息日。 安息日。我们进来之后，我们每个人领到我们自己房卡之后，我们就开始上电梯，对吧？其中有一个电梯它塞满了，但是这个电梯拒绝往上走。后来一看上面写了个13579111，说这是不是单层的，所以去八层的朋友全部下来了，然后我一个人在里面，我再一摁他还是不走。后来我就把门打开了，刚好他们那个管理人员起来，我说这个电梯为什么不走，他说今天是 Sabbath day， 那个 Sabbath 也写在那个单数的上面，待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是安息日，所以必须停一部电梯啊。所以那部电梯是因为安息日而停的。那么再讲一个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大家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在耶路撒冷每到安息日就有一个争执，今天这个导游在路上也给我们讲了，就安息日这一天不能动车，不能开汽车。所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街区呢，是那些这个特别严格的虔诚的犹太教徒居住的地方，他们就坚决要求禁止这安息日开车，不允许那个车在街道上通过。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坚持说那是你们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办，我们必须开车。所以在街道上就出现了一个追逐的游戏，很多犹太教徒出来要停住这个街上的车，不让这个街上的车从那个地区通过，而开车的人就坚持从那个地方通过去。那么这些人不让通过的人是什么理由？他说你看世界上犹太教国家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在犹太教国家在耶路撒冷都不能做到遵守安息日的这个规则，那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能做到呢？所以这个政治一直由来已久，大家认为你们觉得这个应该禁止还是应该允许？ 禁止。 应该禁止啊。 允许。 应该允许啊，肯定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很严格的规定会碰到不同的意见，是吧？所以就会争执就发生了。 那么今天是安息日，安息日跟什么有关系？安息日在哪儿定的呢？安息日在两个地方定了。首先，安息日是在创世纪里面定了。第二，安息日是在十诫里面定了。十诫里面有一条就必须守安息日，是信奉上帝的人必须过安息日，是吧？那么我把这个创世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第一天上帝造光，第二天上帝造空气，原话我不念了，这个太长了。第三天上帝造菜蔬，第四天上帝造光体，第五天上帝造雀鸟鱼类，第六天上帝先造出地上活物，后造出人，第七天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一天歇了他一切的工作，安息了。所以这是安息日的由来。那么根据创世纪，其实第一天开始工作的应该是周日，而不是这个周一。第一天创造的光是指 Sunday， 是指那一天，周日是第一天，在创世纪里面啊，周六是最后一天，所以我们在犹太教里面看到了这个周六作为休息日。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我说这个话题是想来看一看上帝离中国有多远。假如我们把过安息日分成从很不严格的到很严格的，比如说安息日这天休息，然后安息日这一天不开一切电动的东西，是吧？这很严格的规定，包括这个不去参加活动，在家待着，是吧？那么如果我们要放松这个安息日的标准，我们会发现中国人也是过安息日的，而且中国人不知不觉的在过安息日，而且现在中国人绝对不允许剥夺他的安息日，是这样吗？如果现在有一个极端僵化的人说星期这个做法，星期这个分类是从创世纪里面来的，我们作为东方文化，我们作为儒教的信徒，我们绝对不应该过星期，周六我们应该继续工作，这种看法在中国会得到拥护吗？我估计没有人会拥护，我估计儒教徒儒家自己也不会拥护。所以说以这样一种形式，我们会看到我们已经一种很松散的形式在过着这样的一个守着这样的一个安息日，是吧？因为安息日的由来是从创世纪里面来的。当我们过一天的时候，我们是在按照地球的节奏在那里生活工作，是吧？比如早上起来工作，太阳落了下山，按照地球和太阳的关系，是吧？当我们按照每个月的这个规矩来，比如领工资这个节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在按照月亮的节奏来工作，对吧？当我们以年的这个节奏，以年的这个跨度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按照地球的公转的这个节奏，是吧？当我们按照星期的这个节奏我们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按照什么节奏？我们是按照神的节奏。所以不论承认不承认，他的生活有中有一部分是按照神的节奏在那里工作。 人物简介：刘军宁，1961年生，安徽人，思想者，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作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他曾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议丛》等丛书，著有《民主教程》《权力现象》《保守主义》等著作。2015年五月，他模拟老子与孔子在天堂对话，以保守主义理念阐释老子思想的最新著作《天堂茶话》，由互联网最大的读书社区逻辑思维独家定制抢发，成为思想爱好者的福音。 有的人可能每周冥想几分钟，而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就是每个星期冥想24小时。这里是快乐学院犹太文明之旅，感谢随团教授刘军宁老师的分享。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向军史重镇格兰高地进发。 生命里忘不掉的、舍不得的，就是幸福的开始。在文明中漫步，在阅读中行走。小凤直播室奢望之旅特别节目，走向耶路撒冷，以色列十日谈。 以色列十日谈第五天，从提比利亚出发，前往战略要冲戈兰高地，并泛舟加利利湖。关键词：中东战争、基布兹，距离耶路撒冷140公里。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军事重地戈兰高地。一上车，我才发现我们换导游了，是一位颜值很高的小伙子 David。 David 是深圳人，在以色列读大学学数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特拉维夫。一上车， David 就让我们每个人拿出一张以色列的地图。 不管是你拿的哪个地图，都不是100%的准确。我告诉大家，就在这块地图上呢，过去都叫这块地方巴勒斯坦地区。这是罗马人把犹太人赶走以后，他们认为呢，要让这块土地消除犹太人的记忆，对犹太人记忆，就把犹太人的敌人非利士人命名了这块土地，所以叫做巴勒斯坦地区啊。那以色列呢，周围的国家全是阿拉伯国家啊，全是阿拉伯国家啊。那么这片土地的南北长啊450公里，也就是从最北边的戈兰高地一直到最下角的啊最南边的埃拉特。埃拉特呢是以色列在红海的出海口啊。所以呢，南北长呢是450公里左右，东西宽呢就是，啊，最多就是100公里啊，它是一个狭长的土地啊。那么总面积呢，这个地图上面显示的这个总面积。 过去一直有媒体形容，称以色列的建国如同一把利剑插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因为从地图上看，以色列国土的形状的确是很像一把短刀或者匕首，南北狭长，底部则是一个三角形的尖端，插进西奈半岛和约旦之间。但是我却发现，以色列的国土更像是一支钢笔的笔尖，蘸着地中海蔚蓝的墨水，写下《圣经旧约》这样的不朽之书。而这个离散几千年、没有国土的民族，不正是活在圣经里、活在文字里、活在纸张的技术里，直至1948年的建国？但是，阿拉伯人并不接纳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回归，就在以色列建国的当天，第一次中东战争就爆发了。 五次中东战争简史。中东战争又称阿以战争或以阿战争，是指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等周围阿拉伯国家所进行的五次大规模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称之为独立战争，时间1948年到1949年，起因阿拉伯人反对联合国181号决议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及以色列建国，结局以色列险胜，并占领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80%。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时间1956年到1957年，起因埃及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以色列发动战争争夺通行权，结局以色列获胜，解除了埃及对地朗海峡的封锁。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日战争，时间1967年6月5号，起因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签署了共同防御协定，并在战前传递出了要毁灭以色列国的声音。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闪电空袭，结局以色列获胜，并由此改变了其在中东地区国家中的地位。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十月战争，时间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起因阿拉伯国家的复仇之战，埃及与叙利亚在犹太人赎罪日发动突袭，欲夺回6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结果战争头两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占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以色列获胜。这场战争也促使以阿间的和平谈判得以展开。第五次中东战争又称黎巴嫩战争， 时间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借口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刺杀，入侵黎巴嫩。结局，巴解组织实力大为减弱，并于1988年宣布接受联合国181号决议，成立巴勒斯坦国，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来到格兰高地，更像是一片开阔的丘陵地带，植被并不茂密，裸露的沙漠岩石上开满了美丽的狼毒花，路边的以色列坦克营也只见营地不见坦克。越是临近格兰高地战略制高点，路边开始出现一些铁艺雕塑，导游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用废炮弹皮制作的。在格兰高地上，我们还邂逅了两位联合国观察员，正在望远镜里朝着叙利亚的方向观望，他们一动不动，专注直至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火声。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演习，后来我们走近了和联合国观察员聊天，才知道那是叙利亚内战的炮火。而在格兰高地，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好玩的地方，那就是格兰高地的隧道。 好，我们现在大家都来钻这个格兰高地的一条隧道。我们现在都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哇，黑洞洞的，这个隧道两旁全都是白色的铁皮包裹，非常舒适，比十字军东征的隧道好像是要狭窄一些，但是要高一些，可以两个人并排通过，而十字军东征的隧道必须要弯下身来通过。十字军东征的隧道全都是石头砌成的墙面，而格兰高地的隧道是铁皮。 妈妈，我妈妈等你了，过来来。 我们现在钻出了隧道，外面阳光灿烂，虽然是一片战略要地，但是随处可见山上一些用废铁皮制作的雕塑，摆成战士的形状，或者是在射击，或者是在用望远镜眺望然后就让这个军事战略要地显得充满了艺术气息，以色列人的那种浪漫的气质也可以在这里窥见一斑。而且他们并不讲究整齐划一看上去也是很自由散漫的，可是一打起仗来，他每个人都是非常骁勇的战士，好像就是来自一支精锐部队。 的确，在以色列，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每一个国民平时可能是银行经理、商场销售、公司老板或者大学教师，一旦战争打响，他们必须在24小时归队，48小时投入战场。用戴维的话来说，原来开坦克的依然开坦克，原来打枪的依然打枪，原来枪法有多准，现在的枪法还是要有多准。作为一个军事重地，格兰高地完全没有那种戒备森严之感。在最高的山头上，最醒目的建筑居然是一间乡村摇滚咖啡酒吧，飘荡着老摇滚乐，而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大兵们放哨归来，就在这里喝酒聊天，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自由。关于中东战争，凤凰网有个专题这样写道：人们总乐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判断一场大事件的是是非非，很多人看待巴以冲突也是从情感出发，抱着要么一方以大欺小，要么一方反帝反霸的态度，这是我们一贯被灌输的理解。但遗憾的是，传播最广的未必就是事实。至少在五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形象并非我们所熟知的那几副脸谱。而对于流传甚广的利剑之说，随团教授刘军宁老师似乎也有不同的看法。 一直有一个说法，包括我们的导游刚才在车上呢 也是这样来形容的，说以色列是西方世界插在阿拉伯心脏地带的一把利剑。你同意这个说法？ 这好像是环球时报的一种表达方式。不是吃一般吃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人都怎么看，但是这个颠倒了，这个颠倒了史实。因为以色列建国是以色列人自己要建的，并不是西方人怂恿以色列建国。 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美国十分钟就承认，然后苏联也是大概在一天之内就予以承认，然后英法，对， 那以色列是不是也是苏联插在阿拉伯心脏的尖刀呢？然后还有犹太人在西方的每个国家都受到一定的歧视，当然严重的受到迫害，所以我们不能说把以色列看成是西方的一个棋子。实际上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当中，以色列是最常常无视这个无视美国的意图或者政策的，他常常是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所以他根本不是说美国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美国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常常跟美国的行动不一致的。 很多人好像把以色列形容成美国的一个宠儿一样。 这个我觉得他有点本末倒置，因为西方文化是从以色列里面长出来的，这个因果颠倒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成分是来自于耶路撒冷，所以西方文化是末，耶路撒冷是本。但是这方面，这个背后是因为美国的很多犹太人在美国的政界和商界很有影响，他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动员美国来支持以色列，这是犹太人自身的努力的结果。 而且他经常根本在国际舞台上从来不跟美国一致行动，他外交是完全独立的。 来以色列之前，很多朋友都为我们的安全担忧，但是踏上这片历经战火的焦土，这里的和平简直令人感动。当我们从格兰高地下来，戴维德在车上的一段讲述又把我们拉回现实。原来那把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高悬在以色列人的头顶。 这个以色列呢还也有啊，也有局部的小的这个战争冲突呢，就是对加沙地带了。加沙地带呢掌控他们的这个政府啊，和阿拉法特呢不是一伙的，叫做哈马斯啊。阿拉法特呢是法塔赫，那么哈马斯呢和法塔赫呢，首先他们自己内部是有矛盾的。那哈马斯呢是反对和以色列谈和，反对巴以和平共处的，反对的巴勒斯坦自治的。所以啊，他们呢一直呢在用火箭弹的袭击以色列的内陆的城市，包括呢特拉维夫啊。因为呢，实际上直线距离的话呢，加沙地带呢离特拉维夫仅仅就是100公里，所以呢你随便发一个这个啊，就是说白了吧，用对水管子。上面安两个这个翅膀啊，焊两块贴片，它就有翅膀，然后里面点点火药啊，你一点啊，它就可以，可能就会炸到啊。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在通往加沙地带的这个公路两旁，以色列规定所有的路牌啊不能用这个钢管做，以防他们偷了以后呢，砍了以后它做成这个火箭弹打过来啊。所以呢，以色列呢为了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国民的安全，终于呢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两次呢对加沙的进行这个空袭啊。2014年去年呢甚至派地面部队呢进入加沙啊，这是这个内塔尼亚胡执政时期的啊这个两次重要的这个战争啊。当然呢，哈马斯呢他们在国际上面已经被定为恐怖组织了，因为呢他们是对平民袭击的，所以呢2014年终于呢对哈马斯的这个有生力量进行打击啊。现在呢也可以说呢他们啊也没有战斗力了，所以呢以色列是建国以来呢就不停的在打仗，是一个战斗中的国家。 以色列这个欧洲的弃儿重返迦南之地的道路如此艰难，然而五次中东战争也使双方意识到枪炮解决不了阿以冲突，从而开始了漫长曲折的和平发展道路。五次中东战争之后，中东地区再没有爆发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但是不断发生的针对平民的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时断时续的和谈表明了中东和平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色列十日谈第五天，从提比利亚出发，前往战略要冲戈兰高地，并泛舟加利利湖。关键词：中东战争、基布兹，距离耶路撒冷140公里。 离开格兰高地已经是午餐时间，导游带我们来到了加利利海边一个吉布兹农庄享用午餐。终于说到吉布兹了，吉布兹希伯来语意思是集体定居点，这是以色列的一个传奇，也被称为共产主义一个活的样本。它是一种集体社区，最早成立于1909年，当时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些俄国、波兰等国家的犹太移民过来开展犹太复国运动，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圣经上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受社会主义理想熏陶，他们在当时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区的德加尼亚建立了一个由工人成员拥有的独立农场，社区里没有私人财产，工作也不发工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都是免费的，类似于我们5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以色列有3位总理是从吉布兹走出来的，而我最熟悉的一位吉布兹成员则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作家阿姆斯·奥茨。他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用大量的文字描写了他在吉布兹的生活，而这部小说目前由1981年出生在耶路撒冷的美国演员娜塔莉·波特曼改拍成电影，成为今届戛纳电影节的献礼片。 שקיבלו על עצמם כל מיני ייסורים מקצה לקצה. הם גם גזרו על עצמם בדידות מוחלטת. לא לפלוט אפילו מתוך שינה. 在伦敦教书的父亲回以色列看望在吉布兹做农工的儿子，来之前写了一封信，那种商量的语气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当初父亲反对儿子加入吉布兹，但是这个渴望在尘土和烈日的洗礼中再生的儿子违背了父亲。在吉布兹的一晚，父子二人终于和解。 ונשא את האישה על גבו והניח אותה על הארץ. "爱与黑暗的故事"通过一个家庭样本透视犹太民族的百年孤独，奥兹的自传体小说，犹太美女娜塔莉·波特曼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她自己演自杀的母亲。 Molly。אז אתה חושב שחטאתי בכך שנשאתי את האישה ההיא על גבי? וחברו השיב לו בשאלה. מה? אתה עדיין סוחב אותה על הגב? 那么吉布兹究竟是不是一朵开放在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之花？作为一名政治学者，刘军宁老师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吉布兹被认为是一个很成功的社会主义的试验哈。军宁老师，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你看来吉布兹是不是一个具有模型意义的一个制度的实验室？ 我觉得吉布兹就是一个自愿的结社，你要是把自愿的结社都当作社会主义的话，那每一个家庭都是自愿的结社，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收入交给家庭，然后也不从家庭里面领工资，然后统一核算，实报实销，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家庭都是社会主义的，是吧？那么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他说用国家机器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财产国有化。那么吉布兹不是这样的一个运动，我们知道吉布兹运动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就在以色列普遍存在，所以它不是一个权力的产物，在苏联共有制是一个权力和强力的产物，但是在以色列吉布兹是一个自愿的结合，像成立大家庭，中国古代也有家族嘛，有家族制嘛，家族制实行很多的这种非市场性分配的原则来进行分配，难道说我们能说这是社会主义吗？这其一，其二，吉布兹在以色列本身不论是人口上还是在经济中的重要性都占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这个比例仍然在萎缩之中而不是在扩张之中。 吉布兹现在也面临很多的困境，他们也在进行一些市场化的改革。 比如说它里面没有货币分配，那里面吉布兹的孩子要想出国学习怎么办呢？ 申请。 申请是吧？申请。 申请吉布兹拨款是吗？ 所以你最终你还是要拿钱去跟外部世界对话是。对不对？你还要屈从外部世界的这种市场经济的法则，对不对？而且他的东西也都是在拿到市场上来卖的，他依然要靠外部的交换来实现他的功能。 我们去吉布兹吃饭的时候也是要交钱的， 不，而且那个菜很贵，东西很差。 那你比如说吉布兹这种社会形式，它和犹太教和犹太民族的历史有没有什么关系？ 它不是一个社会形式，它只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形态，它本身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它跟犹太人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犹太人长期没有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外部的压力之下，那么他们必须靠民间的资源的联合来形成自己的凝聚力，来取得自治，来谋生，所以这方面他们很大的外部的这个压力。 其实当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吉布兹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他们也不得不采取改革措施，将房产折价卖给个人，土地包产到户，水电收费，改变管理方式，工作与收入挂钩等等，逐渐取得了成效。目前以色列大约有300个左右的吉布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左右。那天中午，我们在吉布兹吃到了传说中的圣彼得烤鱼，这是以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名字来命名的一种鱼，就长在加利利湖中，味道很像我们的罗非鱼。午餐过后，我们就搭乘游船在加利利海泛舟，虽然它叫海，实际上这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一个淡水湖。新约圣经里，耶稣的很多神迹都发生在这里，比如说在水面行走，点水为酒，用5个饼和2条鱼喂饱5000个人等等。登上游船，风平浪静，美丽的加利利海一片蔚蓝，船上飘来忧伤动听的音乐，罗丹姐一下子就听出来，这是杜普雷的《塔比烟花寂寞》。来自云南昆明的罗丹热心公益，被我们大家推选为名誉团长。在大家的怂恿下，他拿起船上的话筒，即兴给我们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在宽大的甲板上，有人随歌起舞。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跟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来，小凤我请你跳。 如果亚伯拉罕没有遇见上帝，如果基督徒没有遇见耶稣，如果佛教徒没有遇见释迦牟尼，如果牛顿没有遇见万有引力，如果爱因斯坦没有遇见相对论，如果社会学没有遇见马克思韦伯，如果苹果没有遇见乔布斯，我如果没有遇见你，这个世界会不会很不一样？ 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以色列十日谈第六天，从加利利湖畔出发，前往昆兰洞穴，抵达地球最低的地方死海。关键词：马萨达古堡、死海漂游，距离耶路撒冷25公里。 时间来到了第六天，这是行程满满的一天。我们离开了地球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加利利海，向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咸水湖死海进发。其实这是与东非大裂谷相连的一块下沉的地壳，又叫约旦河裂谷。道路两旁是与海底地貌十分相似的红色的岩石沙漠，沙漠中除了椰枣林，几乎看不到其他的植被。车行1个多小时，导游指着远处沙漠中高耸的城堡告诉我们，我们又来到了西律王又一座行宫马萨达古堡。马萨达古堡是2000多年前犹太人在罗马人的进攻下坚守的最后一座堡垒。当这最后的自由之地也无法保有时，城堡中的960多名犹太人选择了集体自杀。正是在马萨达城堡被攻陷之后，犹太人开始了在世界各地长达19个世纪的流浪，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远处眺望的马萨达古堡，犹如在岩石沙漠中拔地而起的一处悬崖绝壁，面向死海。我们乘坐缆车登上山顶，才发现山顶是一处耸立在巨大的平台之上的一片古罗马风格的建筑废墟。公元前63年，犹太人进入被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耶路撒冷沦为罗马人的一个行省。此时耶路撒冷代理王西律大帝努力维持和罗马帝国的关系，同时西律为求一旦战争爆发时能自保，就选中了距离耶路撒冷以南64公里的马萨达，在这里修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城堡。然而在西律王死后100多年的公元66年，犹太人为了反抗罗马暴政，爆发大规模的起义，这里成了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和战斗堡垒。 西律王死后，犹太人爆发了大革命，犹太人起义，那么有一支犹太人的部落就回到这个要塞来，他们赶走了这个罗马人啊，并且呢把他据守，一共守了3年。那么罗马人的发兵的攻打他们，一共呢他们在悬崖上守了3年，最后呢弹尽粮绝，又没有水啊，但是他们不愿意被罗马人擒住作为奴隶，于是呢他们说，我们现在啊同意就全部在这里自杀啊，在这里就义。于是呢有900多个犹太人的军民在这里啊就义。那当然呢，这1000个人怎么自杀呢啊，选取其中的10个人来把啊来处决他们，然后呢剩下的再自杀啊。 公元73年4月15号，犹太人逾越节的第一天，犹太抵抗领袖本雅艾尔意识到失败已经无法挽回，便召集部下发表了一篇气贯长虹的著名演说：勇敢忠诚的朋友们，我们是最先起来反抗罗马，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当我们从容就义时，我们是自由人。当黎明到来时，我们的抵抗将会终结。不论敌人多么希望把我们生擒，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自由的选择与相爱的人一起死去。让我们的妻子不受蹂躏而死，让我们的孩子不做奴隶吧。我们宁愿为自由而死，不愿做奴隶而生。就这样，他们用抽签的方式从所有的人当中选择了10个人，由他们杀死其他人。每个人都躺在地上，躺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身边。当10个人毫无惧色地杀死所有人之后，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抽签。 罗马人经过三年殚精竭虑而拓到攻下的不过是一座燃烧的死城和965具犹太人的遗骸。从此犹太人的足迹从迦南之地上消失了，他们以这样的惨烈和悲壮上演了自己的最后一幕。无可否认，如今的以色列是个军事强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失败就等于亡国，所以他们只能抱着决一死战的精神拼死而战，为此才能捍卫得来不易的自由家园。以色列国防军的新兵入伍的时候都要来到马萨达城堡宣誓，誓词是这样一句话：马萨达将永不陷落。我们入住死海之滨的度假酒店，放下行李，立刻换上泳装。酒店后面就是死海，它的水面比海平面还低422米。据圣经记载，远古的时候，这儿是索多玛城的所在地。由于城中男子身染恶习，上帝决定惩罚他们，便暗中告诉好人罗德，叫他携带家眷离开村庄，并且不得回头。罗德按照规定的时间离开，走了没多远，上帝便降下天火，村庄被烧毁，之后出现了一片汪洋大海，这就是死海。而罗德的妻子因为违背上帝的告诫，回头看的时候被变成了一根岩柱，立在死海之畔。当然，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解释的话，死海实际上是在地壳运动当中与大海隔绝而成的一个湖泊，由于海水中的盐分含量高到没有任何生物可以存活，因此人们叫它死海。由于死海富含矿物质，浮力特别大，所以无论会不会游泳，只要往海面一躺，就能享受到绝妙的死海漂浮。来到死海边，果然这里没有潮起潮落，海面平静的像是一汪水银。我就那么往海水里一躺，果然整个人就飘飘摇摇地浮了起来。那一刻，仿佛四周的喧哗一下子安静下来，安静到我仿佛可以听到死海的呢喃，对我诉说着这块迦南之地的绝世的忧伤。而此时，对岸褐黄色的犹地亚沙漠在夕阳的映照下变成了一种极具魅惑的胭脂粉，在初夏海水蒸发起的氤氲里，亘古的太阳正在山间垂落。这是我们来到以色列的第六天，此刻我们距离耶路撒冷只有23公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小凤直播室奢望之旅特别节目走向耶路撒冷。您可以登录荔枝 FM、 苹果播客或者是山东经济广播精彩 FM 订阅小凤直播室收听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本人新浪微博小凤丢手绢和微信公众号凤 Radio 小凤直播室。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它是唯一一座拥有天国与尘世两种存在维度的城市，